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Spark 性能优化案例分析的上半部分。我们知道，现在最主流的大数据技术几乎都是开源产品，不管是 Hadoop 这样的大数据存储与计算产品，还是 Hive、Spark Circle 这样的大数据仓库，又或者 Storm、Flink 这样的大数据流计算产品，还有 Mahout、MLlib 这样的大数据机器学习算法库，它们都来自开源社区。所以我们在使用大数据、学习大数据的过程中，肯定少不了要和开源社区打交道。我在英特尔工作期间，主要工作就是参与阿帕奇开源社区的大数据项目开发。其实上一期我讲的 Pressure 最初也是准备为 Hive 项目增强标准 SQL 处理能力而开发，但是因为和阿帕奇 Hive 项目管理方在开发理念上的冲突，最终选择独立开源。后来我又参与了阿帕奇 Spark 的开发，为 Spark 源代码提交了一些性能优化的 patch。 我想通过专栏两期的内容具体介绍一下如何参与 Apache 这样开源社区的软件开发，如何进行软件性能优化，以及我在 Apache Spark 源码上做的一些优化实践。一方面，我希望你能借此更深入系统的了解软件性能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Spark 的一些用心机制，同时也可以了解 Apache 开源社区的运作模式。因为我们在使用各类大数据产品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各类问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你可以直接到官方的开源社区去求助并寻找答案。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这些大数据产品不能满足你的需求，你可以阅读源码并直接对源代码进行修改和优化。你也可以将你修改的源代码提交到开源社区，请求合并到发布版本上，供全世界的开发者使用，这也是开源最大的魅力。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作为软件开发人员，日常我们使用的大量软件基本上全部来自美国。不管是免费开源的 Linux、Java、Hadoop、PHP、Tomcat、Spring， 还是商业收费的 Windows、WebLogic、Oracle， 大到编程语言、操作系统、数据库，小到编程框架、日志组件，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软件，特别是开源软件，是没有国界的，属于全人类的技术财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承认，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真的很惊人，在当前这样一个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背景下，难免让人有些忧虑。缩短这种技术差距也许非一日之功，但是更多的中国工程师参与到开源软件的开发中，让中国在世界软件技术领域获得更多影响力，也许是当下就可以迈出的第一步。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 Apache 开源社区的组织和参与方式。 Apache 是一个以基金会方式运作的非盈利开源软件组织，旗下有超过100多个的各类开源软件，其中不乏 Apache、Tomcat、Kafka 等知名的开源软件，当然也包括 Hadoop、Spark、Flink 等最主流的大数据开源软件。阿帕奇每个软件项目都有一个项目管理委员会，一般由项目发起者、核心开发者、阿帕奇基金会指定的资深导师组成，主导整个项目的开发。此外，项目的主要开发者叫做 committer， 是指可以将代码合并到主干代码权限的开发者，而其他没有代码合并权限的开发者叫做 contributor。 一般说来，参与阿帕奇开源产品开发先从 contributor 做起。一般的流程是从 GitHub 项目仓库 fork 代码到自己的仓库，在自己仓库修改代码，然后创建 pull request 提交到 Spark 代码仓库。如果有 committer 认为没有问题，就墨迹到 Spark 主干代码里。一旦你为某个 Apache 项目提交的代码被墨迹到代码主干，就可以宣称自己是这个项目的 contributor 了，甚至可以写入到自己的简历。如果能持续提交高质量的代码，甚至直接负责某个模块，你就有可能被邀请成为 committer， 会拥有一个 apache.org 后缀的邮箱。当然，我希望你提交的是有质量的代码，而不仅仅是对代码注释里某个单词拼写错误进行修改，然后就号称自己是某个著名开源项目的 contributor 了。虽然修改注释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你的 pull request 总是修改注释里的拼写错误，很难被认为是一个严肃的开发者。除了 Apache， Linux、 以太坊等开源基金会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也都类似， 就我观察，最近几年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开发者开始活跃在各种重要的开源社区里，我希望你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在熟悉开源社区的运作方式之后，接下来我们看看性能优化。但在上手之前，你是否清楚所谓性能优化具体要做些什么呢？关于软件性能优化有个著名的论断，第一，你不能优化一个没有经过性能测试的软件，第二，你不能优化一个你不了解其架构原理的软件。如果没有性能测试，那么你就不会知道当前软件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哪些。通常来说，软件的主要性能指标包括响应时间，是指一次任务花费的时间，并发数，是指同时处理的任务数，通途量，是指单位时间完成的任务数，性能计数器，是指 system load 线程数、进程数、 CPU 内存、磁盘、网络的使用率等等。如果没有性能指标，我们也就不清楚软件性能的瓶颈，优化前和优化后也就无从对比，这样的优化工作只能是主观臆断，别人说这样性能好，我们也就这样优化。而如果不了解软件的架构原理，你可能根本无从判断性能瓶颈产生的根源，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优化。所以性能优化的一般过程是，首先做性能测试，分析性能状况和瓶颈点，之后针对软件架构设计进行分析，寻找导致性能问题的原因，然后修改相关的代码和架构，进行性能优化，最后做性能测试，对比是否提升了性能，并寻找下一个瓶颈点。我们专栏的主题是大数据技术，那我就来看看在大数据使用开发过程中的性能优化一般可以从哪些角度着手进行。第一， SQL 语句优化。使用关系数据库的时候， SQL 优化是数据库优化的重要手段，因为实现同样功能，但是不同的 SQL 写法可能带来的性能差距是数量级的。我们知道在大数据分析师，由于数量规模巨大，所以 SQL 语句写法引起的性能差距可能就更加巨大。典型的就是 Hive 的 Map Join 语法。如果 Join 的一张表比较小，比如只有几兆 B， 那么就可以用 Map Join 进行连接。Hive 会将这张小表当作 cache 数据，全部加载到所有的 Map 任务中，在 Map 间段完成 Join 操作，无需 Shuffle， 极大的提升性能。第二，数据倾斜处理。数据倾斜是指当两张表进行 Join 的时候，其中一张表 Join 的某个字段值对应的数据量特别多，那么在 Shuffle 的时候，这个字段对应的所有记录都会被 partition 到同一个 reduce 任务上，导致这个任务长时间无法完成。淘宝的产品经理曾经讲过一个案例，他想把用户日志和用户表通过用户 ID 进行 Join， 但是日志表有几亿条记录的用户 ID 是 Now， Hive 把 Now 当作一个字段值 Shuffle 到同一个 reduce， 结果这个 reduce 跑了两天也没跑完，SQL 当然也就执行不完了。像这种情况的数据倾斜，因为 null 字段没有意义，所以可以在 where 条件里面加一个 userid 不等于 null 过滤掉就可以了。第三， MapReduce Spark 代码优化。了解 MapReduce 和 Spark 的工作原理，了解要处理的数据的特点，了解要计算的目标，设计合理的代码处理逻辑，使用良好的编程方法开发大数据应用，是大数据应用性能优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大数据开发工程师的重要职责。第四，配置参数优化。根据公司数据特点，为部署的大数据产品以及运行的作业选择合适的配置参数，是公司大数据平台性能优化最主要的手段，也是大数据运维工程师的主要职责。比如样的每个 container 包含的 CPU 个数和内存大小， HDFS 数据块的大小和赋值数等。每个大数据产品都有很多配置参数，这些参数会对大数据运行时的性能产生重要影响。第五，大数据开源软件代码优化。曾经和杭州某个 SaaS 公司的大数据工程师聊天，他们的大数据团队只有五六个人，但是在使用开源大数据产品的时候，遇到问题都是直接修改 Hadoop Spark Scope 这些产品的代码。修改源代码进行性能优化的方法虽然比较激进，但是对于掌控自己公司的大数据平台来说，效果可能是最好的。有了上面这些性能优化的原则和方法，我们在了解 Spark 架构和代码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性能优化了。 对于性能测试还需要有一个大数据应用程序作为测试基准。当时我们使用的是英特尔为某视频网站编写的一个基于 Spark 的关系图谱计算程序，用于计算视频之间的畸恋关系。我们使用五台服务器对样例数据进行性能测试，程序运行总体性能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张图我在专栏 Spark 架构原理分析过，我们将四台 Worker 服务器上主要计算资源利用率指标和图中各个 job stage 的时间点结合，就可以看到不同运行阶段的性能指标如何，从而发现性能瓶颈。这些图片我放在了文稿中，听音频的同学别忘了返回文稿查看。可以从图中看到 CPU、内存、网络、磁盘这四种主要计算资源的使用和 Spark 的计算阶段密切相关。后面我主要通过这些图来分析 Spark 的性能问题，进而寻找问题根源，并进一步进行性能优化。下一期我们一起来看几个 Spark 性能优化的案例，进一步了解 Spark 的工作原理以及性能优化的具体实践。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如果性能测试发现网卡是整个系统的瓶颈，程序运行过程中网卡达到了最大的 IO 能力，整个系统经常在等待网卡的数据传输，请问你有什么性能优化的建议呢？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和疑问与我和其他。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